你真是我母这么点的痴情哦。 他们他亲眷归亲眷，人子们归人子，侬今朝个假期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？ 但等小人功名成就，立即分离奉还。 那，侬一公两公又公大礼去了呢？哦，父亲过去家的同地还要打礼的啊！ 小子失言了。 好哥，侬个都是关门都来跟我玩。这要是没过过年，那这个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。这个功名两个字，岂像三个岁子的日铁路的容易嘞？姑娘，小子为我自己为，自求吃比忙无言，害我把牛。早晨起，就一盘到教子啊你，这在一带风涌起，平地不要上啊青天，日子细日子气，哥哥们真意思啊。那么功名成就哪里的？富贵从来是分与你。姑娘虽与再配衣，只可侬们将军功名忘啊比心。姑娘啊，出人挑目小红心。困住苦要离梦真，这都是少年贫困遇的事，不帮人不帮亲。无人之语不啊人人说，侬莫比姑娘比啊自身。李公子们李部公子在相爱，无奈虽夫妻之命，啊且为我如今落在文堂子，从早地来为月拉当真。姑娘啊，世上历经千年苦，人间哪有万年贫？就像我如今落在文堂子。欢日雨金儿大妈趁黄啊人， 哎呦我这个宝贝哟、哦、啊你咋能不金儿大妈趁黄啊人，姑娘子的国家梦里呀高兴，真的是么世上最不千年富，那人间恰遇万万年贫，岂可那古今多少的数字，聊到一时就跟了半生。姑娘我分不清同那绿装色，莫以想法一动啊翻腾，一难宽气和为错全千那能放进官考之内把侬。我知道官做重于官做马路人。 不安逸个， 也免得人家告我做姑娘的不近人情。 红色光，哎，要不你就不长了。 哎呀，我个侄女子呀，侬早来三年养好，迟来三年养好，今朝家门真是不巧了。 姑娘，早来三年真急。 那侬早来三年没？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，他这是大伯是这个老和尚，伊拉来化缘。哦哟，老夫人哎，侬发发慈悲，缘路开开，晓得那姑娘是六旬好事的。刚那么大气一只别自家这么多下场三百两，要是能早来三年嘛，这个三百两对我不下的呀，也好嫁不能这样。 迟来三天， 迟来三年嘛，那姑娘走呀走过噻，姑娘放着几个死亡洞里嘛，要落落落落个走进来噻，根本也好嫁不能。今朝刚刚真是吃素棒的肉都不巧呀，是不巧嘛。 小的高子里、 哎呦，我可是宝贝哟！哎呦，侬这有千里而来嘛，我无论如何能让侬空双手个回去的呀！我就是冰冰当当的也要看不侬个。红云三花， 哎， 不都是了呀？ 那种力气，三米短， 真是呀！那一切铜钱嘛，不能当文钞；一堆米嘛，能背准去，娘你自家烧烧吃吃，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。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，这点点嘛，说表表我的心意啊。 姑娘，小的就是有鬼，请姑娘受委。 那个我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、啊，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侬过的啊。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谁讲起来不要把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？红云三哈，那伊不要么那走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同地把了门房盖好，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，下来。 困情啊，因与我祖母爱在栽培他，原来在一只妖精昏倒啊！ 你怎么死啊？弄个媳妇吧，弄到了是通根的。 不错，那顾家从前是穷的，可不一是才是萝卜芽啊！那顾家的上来就是荣耀富贵，满腹文采，头像西瓜一丝。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这个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困成大的，侬是孤独寄凶来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像东郭对嘛，也不像老不对，侬都想着橄榄对了。你刚来的我头像橄榄，翻身犯难，十日落气侬还难你套完。侬还想做过啦？你把这么紧的死死去上去啊，头上早给予做法律，你把这拼得断真心的好 是我少年余味里的事啊，不不为吃光路吃什么啊生，若是今天转我难翻身，千岁困恼怎能与我老爷落难死于高官中，能放弃我们只好永世能能难遭遇，这分明来了小我膝下无子老辈无靠呀！哎呦，气死呗！侬讲我出生侬听不懂啊？我不早不早呀，半个年纪早过来噻，我们自家要早早避在那个我出生啊！我看侬们干嘛随便见与笑，怎能走在我大门？我看侬们做姐弟来与姐高，怎能生存同道？我看侬们路是在光喜与笑，高举真相公啊！娘念走了，从这外来遇到来，蒙着名利早知的，我终究跟了脚一跟。姑娘一眼许宽真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哥，自比自么龙套好处如转身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哥，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哥，落日黄河水成冰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做梦王贵出国兵啊吉利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哥，除非是我们月日东山再西升，啊，朝中文武四庄见我们皇帝出生包家人，东去王宫西下庄，一心要命的方便放阿七。父亲姑娘和家兄小子子们是多啊，七岁。 老实来， 你大力气啊， 回家。 不起接纳姑爹呗， 小人衣衫褴褛，曲颈不定，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，因此不接你吧？ 有志气，有志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？ 小人既能来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 我看在侬娘个文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，接不得亲娘毛，可倒有点零散，阿瑞人只能躲得去。 多谢姑娘，小子即使言满九曲，也不再向你认父要官分银子。当真一言一称，驷马难追。从今日我余官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进认父啊门。 从今与你和五国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分旅行，西家进门再西家，二家进门东家家。 姑娘，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 能与功名啊？能听懂呀？你咋能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系牛仔裤，身着是摇摇把把把把摇摇代替金屋彩王灯。侬明如黑道上五花门，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花瓶。 姑娘之言，谁可不要后悔呀？ 刚刚有事，姑娘怎会后悔？ 我不敢，我不由不起，大灾难！ 我出马呀，气得我头昏脑胀的。我们三块五，把你趁机就拦下来，来了一个 中气兄弟呀！ 穷鬼个包谷雨伞啦！朋友啊，哎，赶快追上去，叫你毛勇回家出去，回家出去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 哈哈哈哈哈！阿弟，毛勇有个能力比了你，我自家就将他扶上去嘞。 来之事。好，你注意你家小弟怎么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。 我怎么也不必要你暂留片刻， 肚子里就要走， 当真要走。此次小子也不强留了。阿姐啊，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关门放走，范大爷你五月也是如此的屈哦。 是 啊，这倒没什么，你方大爷在此两周片刻，这小弟我远过那里去吃眼子嘞，方大爷请走。方大爷你请走呀。 Thank you. 家嘞。 在，在御水堂楼去准备考进士，又表弟路上冲击一 门功之外，一概不过零 分。这是御水决定准备的状元状元。 哎呀，好佩服呀，好佩服！放在一起了，状元高，高中状元不普通。 此举老表弟与我办起曲目大声，想到表弟却不曾言语记一片孝心， 表弟真你 太弟哎，在此被妈妈也稍纵片刻，带我去催长院高人 哎，一弟 去长院高人由你亲自上楼，带我去去太弟。 Thank you. 白做小女人，这真是十里姑娘林神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弟呀，承蒙临别成规爹，我本当么真名大为人娘亲，这怕丢失在中途，岂不是么与为表弟一片心？ 多难传心，信息也在大字间。我来来来，跨在谷底回家去。一夜的寂寞把酒言， 只为离家思亲切，谁知走卡渡不便，离间谷底谁是主，四目小人离不清。 哎，燕子，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，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？哎，难道这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？ 并非小人没有故地，可是姑娘， 哎，姑娘总有不到之处，快在故地门上给我委屈吧。 故地， 哎，这里不是家马之处，这是今日乃是你故地，不是大人，你得跟着我外父去办事啊。 今日是你故地，不是大舅，你归外父去一趟办事啊。 啊， 此次故地请上台，小人做主。 啊，起来起来。哎呀呀呀呀，这里又不是谁的，哎，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？我本在嘛。 是不？我委屈怎奈宗命？ 为什么？ 这在人梦姑娘兄家，是我放肆失了一句，与君再到襄阳，我君不敬神。 哎，爷爷，是不是有你姑爹做主，由不得你姑娘？来，快点我委屈吧。 是不的，并非小事不争，皆不容命。所谓三军可得杀也，匹夫不可得其死也。 好一个匹夫不可得其死也，可恨我也太荒唐，乃花也的鲁莽强。燕子，你心念保证两家亲心啊生，你且听故地去家长啊，想故地当初累了无奈不是你祖母李安的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。至今是放假，只有你担钉子，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，两家岂能分百次，姑弟当你亲孙啊娘。你姑娘不到子也修行，他也在爱心里想啊娘，我把土马解决上，从此两家有靠山。 不见故地情意长，常言道恭敬不如先送你。谁怕谁有西风浪，故地呀、啊。 小子不愿记孤啊，你现在你把情不的人情， 看他真要走强人无言，只是他手手空空死何关乎，待我送他路费靠等。宝贝，你快到家中准备迎你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子回京。 去吗？宝贝，不许送的。姑娘，小人既能来就能去，是我不求人夫分文。 哎呀呀，燕子，这就不得了。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起来呀、 啊？是啊，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？还请姑弟见谅，免得被姑娘笑我神勇之短啊！ 燕子，你此去何时再来？ 咱们再来去金榜把名去。 好了，宝贝， 老爷 听他之言，定然不会再来想呀。这房子娘家岂不是从此断绝亲谊？ 是啊，这房子娘家， 老爷，房家只有这一条狗粮，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。你放心，我是有道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《珍珠塔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

找我，人工丹阳雨夜空水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何以 情作